右面， 右面。 帽子， 帽子。 架子， 架子。 椅子， 椅子。 筷子， 筷子。 扇子， 扇子。 盘子， 盘子。 板子， 板子。 柜子， 柜子。 馒头， 馒头。 石头， 石头。 枕头， 枕头。 罐头， 罐头。 我们， 我们。 孩子们， 孩子们。 他们， 他们。 先生们， 先生们。 咱们， 咱们。 伙计们， 伙计们。 女士们， 女士们。 朋友们， 朋友们。 你们， 你们。 这么， 这么。 那么， 那么。 怎么， 怎么。 什么， 什么。 听了， 听了。 说了， 说了。 读了， 读了。 写了， 写了。 看了， 看了。 对了， 对了。